之後咧，就即係仲有梗係有一個必問嘅問題啊，今晚瞓成點啊咁樣，咁啊多數都係咁樣嘅嚇。咁我通常我都答話OK 啦，麻麻地啦，我瞓覺咧，而家咧就好似只貓咁樣，有時兩個鐘頭又醒一醒咁樣，又未必一定去廁所嘅喎，只不過醒一醒啦。咁咧就即係而家係衰啊！而家咧有時咧就一醒咧就心掛掛睇手機，係咪啊？一睇手機咧，而家 WhatsApp 咧，因為香港同加拿大時間有啲唔同啦嚇。咁咧即係你瞓覺，人哋啊即係做嘢；人哋瞓覺，你係做嘢咁樣。咁啊，即係所以咧就好多時候都會。睇下啲手機咧，又瞓唔著咁樣。咁啊，即係啊，by the way咧，佢哋話咧，如果你想 happy 啲咧，就唔好睇咁多手機。係啊，呢個係真嘅。OK， 即係因為睇手機啲 Facebook 啊，嗰啲 WhatsApp 啊，影埋啲相，一間又食自助餐，一間又去日本，一間係咩？哇！你咧就仍然喺度捱世界，咁咧你就好唔開心嘅。OK， 所以咧就如果你 happy 咧，想 happy 咧，就唔好想睇，唔好睇咁多手機。咁不過 anyway， 咁啊，有時瞓覺咧都係咁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就我都通常都咁答，唔緊要啦，瞓成點都唔緊要啦 ，OK， 我哋遲早都長瞓㗎啦，咁使乜瞓咁多嘅，係咪？咁啊，你哋即係如果需要瞓覺，瞓覺啦，係咪？特別第一晚就通常都瞓唔到㗎啦，或者瞓得唔係幾好㗎啦，係咪？不過個人嘅係嘛，咁啊即係好開心啦！頭先咧見到你哋有一個戶外嘅即係種讚，咁啊～因為我就要翻去預備一下啲嘢啦，咁啊，所以冇同你哋一齊咁樣啊。咁啊，行到嚟嘅時候咧，見到你哋種讚咧，就啲讚美操都未定喎嚇，又係整一樣，整嗰樣咁樣嚇。咁啊，都係好需要嘅啊。即係養足好嘅精神咧，先至即係嚟聽到啊，或者即係入嚟瞓覺啊咁樣嚇。咁不過無論點樣都好咧，我哋都係繼續即係神嘅恩典嚇。咁啊，好開心啊，可以喺大家當中咁樣。咁咧我低頭做個祈禱啊嚇。親愛天父，在你面前我們很多謝你，你給我們一班的弟兄姊妹可以在這個 weekend 能夠來到這個地方可以一起的來到去生活，一起的來到去敬拜，也一起的來到去在神的話語裡面來到更加的研讀。求主你自己都繼續的帶領我們，叫我們在昨天晚上我們看完一個的尼希米的故事的開始，知道咧，佢都係有一個嘅負擔，睇到你自己嘅聖城嘅城牆、城門焚燒雲毀焚燒同埋依一個嘅焚毀都係有一個負擔，願意去到嚟耶路撒冷嚟到重建呢個城牆。感謝主，都係俾佢從亞達薛西王嘅手下可以嚟到蒙恩，亦都係帶住好多嘅木材。回到去耶路撒冷那裡，也都雖然面對過困難，但是仍然可以鼓勵到一班的子民跟他們一起，跟他一起或者在他的帶領底下一起的來到建造我們也都看到在整個過程當中給我們個人甚至教會一些的提醒，一些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我們知道建造城牆，我們在我們的崗位上來到去侍奉你，甚至在教會裏面想去侍奉你，又或者在你為我們預備的職場上面來到服侍你，會面對最低限度有六個的挑戰，就正如尼希米昔日在建造城牆的時候同一班的子民亦都面對六個的挑戰。當我們面對這些挑戰的時候，主啊，叫我們曉得怎樣的來到回應，叫我們曉得怎樣的來到勝過，帶領餘下的時間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靈求，阿門。尼希米是即鼓勵到子民就跟他們一起來到去建造這個城牆，在建造城牆這個的過程當中的時候，其實最低限度記載在第四至第六章，他面對有很多的挑戰，正如今天我們在侍奉裡面我們也都面對很多的挑戰。當然這個侍奉呢就未必只是狹義的在教會裏面的侍奉，這個侍奉呢也都可以來到去形容呢我們在神為我們預備的崗位上面的侍奉無論呢是在我們的職場，無論在我們的家庭，無論在我們的教會，無論在我們個人的生命的歷程上面呢，我們都是需要面對這些的挑戰。 我哋试下咧，今日咧用少少时间啦吓，即系嚟到去睇呢啲嘅挑战，又睇下点样尼希米咧系胜过呢啲嘅挑战。第四章第一节至到第三节，我哋有圣经嘅咧，大家咧一齐撤去尼希米记第四章，然后咧我哋试下咧一齐嘅嚟到睇下呢段嘅经文，尼希米记第四章。森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的怒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可能呢，当我们呢面对一个的即侍奉的时候呢，或者当我们呢在一个工作岗位上面的时候呢，当我们特别呢希望在一个工作岗位上面呢来到去表现我们呢即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呢，可能我們都會面對一些外面的讥笑。讥笑第一是什麼呢？好像這班人面對這個森巴拉對他們的嗤笑，軟弱的猶太人，喂，你的力量是不是可以的？你們很渣的、啊、你們少少的基督徒的身份，即是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啊？做光做鹽這些事講下可以的，是不是真的這麼大作用嗎？少少的基督徒啫，你是有什么巴闭啊？是不是啊？软弱的犹太人作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个动机呢是不是这么正确啊？你这么勤力搏什么啊？是不是啊？当然你就说，哎，我们基督徒呢不要吞泼，我们基督徒呢要好好的来到站稳我们的岗位，我们基督徒呢要好好的在各方面呢来到尽责。但是人家不是这么想的、啊，人家说你的动机搏什么，是不是为保护自己呢？要献祭啊，想一日就成功，你的步伐是不是那么实际啊？一日就成功，你说你的基督教的救恩是不是真的得的、啊、信耶稣得永生，得水牛就得，是吧？永生不是吧、啊、永生有什么作用啊？永生吃得的、啊啊、等于我们有时呢，我们如果、小学或者中学嗰時信主喺屋企啊，借飯祈禱，哇！爸爸如果未信主，或者媽媽未信主，祈乜鬼禱啊？啊！而家祈禱啊，而家邊個俾你食啊？啊！我唔煮啊，邊有得食啊？你係嘛？嗱、啊，即係咧，我諗咧，我哋都會有時咧，被人哋恥笑都未嚟，一啲外面嘅讥笑係咪咁實際啊？另外咧，材料係咪咁堅固咧？從土堆裏拿出火燒嘅石頭，再立牆麼？哇！你啲材料得唔得噶？係咪咁堅固啊？係咪好理想主義啊？你會唔會過分理想主義啊？啊！好多年前咧，有一個人咧喺個祈禱會嗰度咧，即係咧起身話：我哋要為印度嚟到祈禱，因為嗰度咧即係好多人都未信主。哎呀，有一個教會嘅資深嘅人就話：青年人坐低啊！如果神咧係要印度人聽福音，唔使你咁關心啊！依、這個人依、這個青年人一坐低。不過咧，佢個心咧就仍然嘅為印度祈禱。佢就去印度嘅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佢亦都講句説話，佢話咧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期望咧神咧喺你身上邊咧可以做大事，然後 do great things for God， 然後咧亦都可以成就為神成就大事。我哋嘅材料係咪堅固咧？我哋嘅材料如果自靠自己，梗係唔係堅固啦？不過我們的材料是靠神的恩典，神的力量，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最後的成就是不是持久呢？這裡說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採到，即是踏不踏它就已經你那個城牆就是可以破裂了。有可能我們都會被人來質疑，哎呀，你做這麼多事，你的成就會不會持久呢？是不是真的呢是可以持久呢？這樣當然我想呢，我們都很明白這些問題呢，我們做基督徒呢也都應該呢是去問一下的。不過呢，這些基督徒這些問題呢，有時呢如果是從外面的，即是人是從一個呢比較上面呢是不是那麼正確，或者呢是甚至一種讥笑的態度而來的呢，可能呢我們都需要來到去面對的。這個尼希米怎樣回答呢？當然第四節都這樣說，他說我們的神啊，求你垂聽， 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然后呢，跟住呢，尼希米呢度话，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作工。特别喺第六节嗰度睇到咧，就系咧百姓仍然专心作工，仍然咧系坚持佢哋特定嘅使命。当到有人咧系讥笑，或者甚至咧用尼希米嘅字眼，一种嘅藐视，甚至喺个地方咧系毁谤我哋嘅工作嘅时候咧。我们仍然的要好像在第六节那里提说要专心来到作工。不过呢，在第一个四节到第五节那里呢，可能呢我们会觉得那个祈祷呢听下去呢不是挺好听的，是不是，就是那些字眼呢用得比较严厉一些，是不是，等于香港那样，为什么会暴动呢，为什么会暴动呢，是不是，所以现在拗来拗去究竟怎样定性呢，究竟是暴动啦、骚乱啦，因为呢是一个和平的示威呢，这样那这些我们不讲啦，是不是，对不住，我们用多一些比较呢是最近香港发生的事啊，当然对有些弟兄姊妹来讲呢，就你都不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都未定，是不是，就是呢也都就算知道也都不是那么 care。好似咧，我太太話：，哎，唔好再同我講香港啊！再講咧，我就好，即係好，即係好點講，好抑鬱啊！即係唔想聽咁多啦，費事聽啊咁樣嚇。咁我希望大家咧唔好因為聽完香港啲嘢啊，聽得咁抑鬱嚇。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明白啊，即係咧有時咧啲用啲字眼啊，都會影響到咧我哋嘅情緒。用啲字眼咧，亦都會好小心。咁啊，點解依一個尼希米咧用啲咁嘅字眼咧？即係近乎到咒詛嘅一種咁樣嘅言辭嚟到去形容咧依啲嘅人，我哋唔係要愛佢哋嘅仇敵咩？點解要用啲咁嘅字眼咧？咁樣嗱，當然啦，有幾個解釋嘅。第一個解釋咧就係呢個係文法上面嘅誤解。點為之文法上面嘅誤解咧？嘅意思就係話咧，基本上面咧，尼希米咧，當佢咁樣嚟到去講嘅時候咧，就唔係一種咧好似祈求式啊。反而咧係一種咧預告式，佢係知道呢啲人會遭遇係咩嘢，所以咧佢只不過咧唔係祈求神咁樣做，係預告咧呢班人咧遭遇一啲嘢。嗱，當然啦，就算佢係祈求咧，純粹只係記載啫喎，係咪啊？聖經記載好多嘢，未必係表示神中意呢啲人咁樣祈禱噶喎。記載同神話 endorse 有少少唔同噶喎，係咪啊？佢只係記載一樣嘢啫嘛，係咪啊？即係約伯記載約伯幾個朋友對約伯講嘅説話係記載嚟啫喎，未必表示嗰啲嘢係一啲嘅真理嚟嘅喎。嗱，你話聖經唔係真理咩？嗱，聖經當然啦係真理啦，但係聖經亦都記載一啲神叫我哋知道唔係真理嘅嘢嘅喎，係咪啊？你要明白喎，你要知道成個嘅前文後理喎，係咪啊？嗱，咁所以咧。即係譬如你話沒有神咁樣，聖經有講沒有神啊，不過聖經話愚昧人沒有神啊嘛，你淨係講沒有神又唔啱啦，你要睇埋愚昧人沒有神啊嘛，係咪啊？嗱，咁所以咧，你要明白，要分得清楚，究竟咩記載，乜嘢係神容許，乜嘢係神允許，乜嘢係神稱許嘅嘢喎？嗱，大家要清楚知道嚇。另外當然咧，舊約同新約嘅神都係一位，不過咧舊約所形容嘅神咧係比較係嚴厲嘅神。是一位是忌邪的神，是一位嫉妒的神，甚至用这个字眼嫉妒的神。但是呢新约的神呢形容啊是即是他是比较上呢是慈爱的神。哇，那你不是这样不同的样怎么会不同啊，我们做老豆做阿妈就知道有时很慈爱的对于小朋友，但有时很严厉的，是吗，有什么不同呢，都是那個人嚟啫嘛，係嘛？咁你精神分裂咩？梗係唔係精神分裂啦？只不過咧就係基本上面咧喺唔同嘅時間裏邊，你對待有啲嘢係唔同噶嘛，係嘛？咁啊歷史對我哋嚟講好似好長，但係神嚟講千年如一日啊，一日如千年。咁佢有時有呢種嘅表現，有時有俾我哋感覺有另外一種嘅表現。咁有咩唔妥咧？冇咩唔妥噶，係嘛？嗱，當然亦都真係有咁嘅可能。基本上尼希米是很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讲这番说话 就算是一种咒诅又如何呢？如果神真是看他们的敌人，你们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而他又清楚知道神真的是这样看的，他用这样的说话又有什么不妥呢？是吗？他真的很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不过明白又好，不明白又好，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到面对外面的一些的讥笑，甚至是毁谤，甚至是藐视。我们要呢，即是对外面的事物能够呢看到它背后的那种的善意，看到人背后的优点，看到环境背后的好处，看到问题之后的答案，看到挫折过了之后的胜利，看到逆境里面可以有的祝福，看到危机的原因。我们要有一种这样的态度来看外面的环境，我们不要甘心定格在一种的失败的里面，是吗？为什么甘心定格在失败的里面呢？在几年前呢，2006年呢，即是这个世界杯，有一场波呢，大家或者都记得了，那时呢，即是代表法国的队长斯丹，现在去了皇家马德里，甚至去罗马那里教，是吗？做教头啦，咁咧就係、是、哇，即係輸波咁樣，條氣唔順啊嘛，係嘛？所以輸俾意大利啊，或者就輸啊咁樣。哎，咁啊，嗰個頭咧撞，即係人哋個即係後衞咁樣，哇！即刻被趕出場啦咁樣。啊，法國人咧就好幽默嘅，就將到咧依個雕像咧，依、這個雕像咧就即係雕咗出嚟咧，就放喺一個巴黎嘅好清好好巨型嘅好出名嘅博物館 Pompidou 嘅博物館嗰度嚇。咁你話得幾得意，幾過癮喎、啊、即係你諗下咧，即係依一個本來代表法國嘅隊長，即係都即係佢一個嘅行動，一個咁嘅動作咧，就咧被定格於喺一個博物館嗰度，成為一個雕像。我唔知道咧個意思係點樣。啊，佢哋應該又唔係好憎阿 Henry 㗎，係咪啊 ？Henry 雖然咧去咗教依一個嘅皇家馬德里啫，但係依個應該係之前已經做咗啦，咁樣即係有少少嘅諷刺嘅。一次嘅失敗，一次。即係個跌倒，何必被人定格呢？係咪啊？但係有好多人就定格嘅，將你定格於喺呢個失敗裏邊嘅，甚至讥笑你。我哋係咪俾一啲暫時嘅失敗嚟到影響我哋一生呢？嚇！有一出好我自己好中意嘅電影，大家或者記得或者咧唔記得。呢套電影英文叫《The Mission》，中文嘅翻譯叫《戰火浮雲》，已經係三十幾年前嘅電影啦。電影是描述是兩位的耶穌會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去到巴西的亞米遜森林那裡向山番土人來到去傳道。哇，之前的一些傳教士去到的時候，哇慘了，你跟我講耶穌，講耶穌釘十字架，我就將你釘在十字掛在十字架上面，在局部那裡扔你下來，那殺了很多的傳教士。他們去到的時候有特別的方法，就透過音樂吹下笛啊，吹下簫啊，咁嚟到咧係幫嗰啲嘅即係山番土人啊，感化啲佢哋喎，啊叫佢哋信咗教喎、啊，哇信咗教以前啊唔著衫嘅，而家咧著曬啲白衫，以前咧冇乜文化嘅，而家唔係話拉小提琴添喎，哇犀利啊！我唔係話你信得主要拉小提琴啊，不過佢拉小提琴啫。嗱咁我覺得好好好啊，但係當羅馬嘅教廷咧知道依樣嘢嘅時候咧，當然開心啦、啊。但係當到依一個嘅巴西嘅嗰陣時嘅宗主國。葡萄牙知道的時候咧，就同羅馬教廷咧就勾結，都唔能夠話勾結嘅，不過咧就即係羅馬教廷都冇辦法啦，係咪啊？就咧要捉依一班舊時係三番土人冇文化嘅人去賣佢哋做奴隸，因為點啊？因為賣得多啲錢噶嘛，係咪啊？賣得多啲錢噶嘛，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咁咧就派啲軍隊去捉佢哋。那兩個傳教士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第一個傳教士說，聖經說我們要愛我們的仇敵，他就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所以就我們要舉起十字架去迎接這一班的、就是、軍隊。那些呢、就是、跟他有同一個意念的、就是土人、啊、現在是有文化的信徒呢，就跟著他出去。另外一個就話唔係喎，聖經裏面有講聖戰嘅喎，係嘛？啊，武力抵抗係嘛？誒、哎，即係講咗咁耐啊，廿幾年都冇民主啊，而家咧又唔同啦，而家要民主，而家要為民主嘅緣故咧，所以要武力係嘛？依、這個攻取立法會，誒、哎、對唔住，而家講翻香港嚇、啊，即係大家明白個意思啊？ 咁咧就係抹兵勒馬，抹兵勒馬，然後咧就係同佢決一死戰。嗰套戲咧結束嘅時候咧，兩位嘅傳教士相對而笑，含恨久存啊！因為兩個咧，佢哋可以話佢殉道。嗰套戲就結束啦。不過結束嘅時候咧，就有一句咁嘅説話打出嚟。佢話：情願喺一啲至終成功嘅事上面暫時嘅失敗，也不在一些至終失敗嘅事上面暫時嘅成功。好有意思一句説話。Better to fail in a cause that ultimately succeed than to succeed in a cause that ultimately fail。呢兩個傳教士似乎係失敗，不過佢係暫時嘅失敗，但係佢參與嘅事係一啲至終成功嘅事上面。嗰班嘅軍隊。他成功，但他成功是暂时的成功，他参与的事是在至终失败的事上。有时我们会暂时的失败，有时我们甚至被人讥笑，有时甚至我们自己都讥笑自己，这么蠢的、做夏令会没有人 appreciate 我、做被人骂、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教会你越做得多东西 越容易被人骂、不做就什麼都沒人罵你，是不是？你叫埋一手、坐在這裡誰罵你呢？不是最多說你叫你跳就跳，叫你高升就升，這樣這樣合作就行，是不是、對不起，我只是這樣說的，即有什麼罵你呢？沒人會罵你的，沒人會罵你的，是不是？但是、你越多的東西的時候，越什麼的時候，一會兒就說你這樣，因為你那樣都未定的、外面都是的，是不是？即你越勤力的時候，可能得到未必是獎勵、反而呢有人的讥笑，有人的揶揄，有人的睇小，有人的誤會，有人的質疑，是吧？去到某一個 地步的時候，漸漸你都會覺得自己失敗。但是這句說話很有意思，他說 It is better to fail in a cause that ultimately succeed than to succeed in a cause that ultimately fail。 仍然的去堅持我們特定的使命很重要。跟著呢也都有後面的攻擊，後面什麼攻擊呢？看看第七、第八節。森巴拉、多比亞、阿拉伯人、亞門人、亞實地人聽見修造耶路撒冷城牆，着手進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發怒。大家同謀要來攻擊耶路撒冷，使城內來到擾亂，是不是、外面有讥笑，不單止讥笑，更加呢直情攻擊他們了。攻擊他們，他們怎樣來到回應呢？他們的回應呢就是第九節那裡說，第九節他們怎樣說呢？他說然而我們禱告我們的神，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備，很小心的肯定的這樣來到他工作，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不是？因為為什麼？因為他知道呢，即是他們得的力量不是從他們自己來的，當然自己都要做事啦，是不是？百分之一百是神的工作，但同樣百分之一百呢是人的努力、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配合，这个配合呢就是很 paradoxical 的，很吊诡的，就是你正如我昨晚说，你呢是需要完全依靠主，但另外一方面你都要完全呢是、尽你自己的能力，百分之一百大家的配合这样。然后呢他们祷告他们的神，他们知道呢上天的神帮助他们、昨晚和今早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交通，咁就發覺咧，原來有啲弟兄姊妹咧，同我成長嘅背景咧差唔多，都係咧或者依一個六十年代啊，或者七十年代啊，喺香港咧讀依一個嘅中學啊、小學啊或者中學啊咁樣。當然咧，各位女士咧，我諗你都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先喺香港讀小學嘅，咁啊個個咧都係咧，即係青春貌美，都係咧年輕啊。咁咧，即係如果你咧，你係話咧，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咧，好似我咁樣咧，我都唔係好信嘅。OK， 不過你自己知自己事啊嚇。咁咧就。如果你嗰個年代咧，喺好似我咁喺香港讀中學咧，你就會極有可能讀過咧文天祥嘅《正氣歌》，係咪啊？天地有正氣，雜然負流盈，下則為河，上則為日升、然後咧就係、是一路咁念落去嚇、即係咧佢一路嘅，雖然咧喺依一個嘅貴為南宋嘅宰相，但係咧就係喺個牢獄裏邊咧嚟到受苦，但係佢一路數翻過往先節前人嘅嗰個嘅。即係歷史嘅時候咧，佢覺得咧佢都係仍然咧可以肯定天地之間嘅嗰個正氣嚇。當然啦，佢唔認識即係嗰個正氣咧，就係、是、三位一體嘅神啦，係咪啊？咁但係咧，即係尼希米認識，尼希米知道咧就係耶和華神可以 帮助他。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小心肯定的工作。昨天呢我都讲过了，我呢就退休了。退休呢其实回来呢就即是很多人都说，哎呀退休那你就舒舒服服咯。但是我回来呢就在过往这两个礼拜，我刚刚是6月28号才回来，刚刚是礼拜五，今天礼拜六，刚刚过了两个礼拜。我就发觉呢这两个礼拜呢，即是我在这里要做的事呢是比我在见到一个月做得多。那你不要说我见到很轻，我又不是很轻的。轻轻地啦，是不是真的很轻的，这样都有点轻啦，是不是。那就特别最后一年呢，因为就来大家知道退休了，那即是很多事都要交接，那样也都不方便自己做那么多。那样那当然啦，回来那你说做什么那么多事做，有什么做啊，那样。那即是我现在可以说有四份 part time，哇，四份 part time 咁多嘅咁樣，咁啊當然咧，教會做牧師咧，甚至咧冇 part time 呢樣嘢嘅，人工就 part time 嘅啫嘛 ，OK， 工作咧就係 full time 喎，誒 full time 嗰啲就 overtime 嘅喎，咁但係咧大家都明啦，咁你話啊使唔使咁辛苦啊？咩 part time 啊咁樣？我第一份咧，因為咧我咧就答應咗咧，即、就、係、是、過往服侍嘅教會基督教眾恩堂咧，就係咧即係幫佢咧做一個嘅部分時間嘅即係叫做。裝備牧師嚇，裝備牧師，咁每個禮拜咧22小時嚇。另外咧 ，Port Moody 眾恩堂咧，最近有位牧師咧就係離世，即係撞車。咁咧，佢係我哋嘅孫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咧就要做佢哋嘅顧問牧師，最主要希望咧揾到幫佢哋揾到個主任牧師啦。咁另外呢度有兩間神學院咧都請我去教書咁樣，咁所以咧咪四份 part time。咁咧就特別呢兩個禮拜有好多嘢，啱啱翻到嚟要好多嘢要 pick up 啊，咁樣好多嘢要聯絡啊，咁樣咁就所以比較忙啲咁樣。咁啊當然對阿師母對我師母又好嘅，點解咧？即係佢就唔使咧，即係擔心咧，成日咧即係屋企對住呢個人，都唔知點樣面對咁樣嚇。咁咧我而家咧就可以出咗去咁樣嚇。咁咧就其中一個原因咧，我又覺得即係在香港呢 又真的呢、就是無可否認，我又不敢說自己hea，不過但是呢因為香港、最後一年呢真的 都用了很多時間呢、就是、譬如、去、不同的地方，因為臨尾了嘛，沒什麼機會再回去嘛，又有機會回去呢都不能夠好像那麼方便嘛、就是整年呢去了日本兩次，去了韓國兩次，台灣兩次、台灣三次、大陸呢又兩次，因為高鐵又開了啊！依、这、一個嘅港珠澳大橋又開啦，咁梗係要去啦，咁樣係咪？咁啊，即係咁，所以咧就翻到嚟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好好地嚟到做。咁啊，但係咧，其實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是、我都唔知道自己嘅生命有幾長。我阿哥咧就我有三個哥，兩個哥咧都係心臟病死，其中一個哥咧甚至係心臟科醫生嚟嘅。咁咧就幾年前咧，即係差唔多19年、10年前咧，佢年初四喺香港打波。高爾夫球在教西灣那裡，就因為太凍，他就即係、collapse 咁樣。咁咧，我爸爸又心臟病死，咁所以咧，佢哋計一計佢嘅年紀咧嚇，67、65、60。我哥，我另外一個哥，仲有一個哥，佢又未死，佢係71歲。我將67+65+60+71除4咧，就係65.75。我現在是65.4，即是換句話說呢，我呢剩下0.35，即是大概呢0.3×12，即是大概呢5個月左右，是吧？5個月，是吧？所以我哥、如果他長一年命呢，我就呢長1/4年命，就是這樣計算、當然呢這樣計算未必一定最對的。不過呢無論怎樣都好呢，我想重要的就是、把握我們的餘生來好好服侍，小心嚟到肯定工作，好重要嘅。嗱，唔係咧，即係我哋擔心，即係股票啊。我哋有時睇股票咧，就唔知佢究竟升一跌啦，係嘛？依一個美國咧，啱啱最近咧係創歷史新高啦。道瓊斯指數，所以極有可能咧，特朗普咧，你中意佢好，唔中意佢好咧，佢都會連任嘅。OK， 極有可能連任嘅。OK， 咁咧就，但係我哋知道咧，我哋嘅生命，我哋。即係社會嘅情況咧，係喺神嘅手裏邊啊！唔係我哋咧需要去即係服侍神，唔係神需要我哋去服侍佢，但係咧我哋需要去服侍神。 所以呢，我哋唔好担心外边嘅讥笑，更加呢唔好担心后面嚟嘅攻击，更加呢要留心里面嘅灰心。里面嘅灰心好多时候呢係真係会更多更大嘅影响我哋。点样灰心呢？嗱，睇下呢一个嘅第十节至到第十二节。嗱，唔好忘记喎，第六节嗰度讲㗎喇，城墙就都连落高至一半㗎喇，係咪？即係城墙已经起咗一半㗎喇，係咪？不过呢，如果你睇第十节嘅时候呢，惨啦，犹大人嚟到嘅话，灰土尚多，城墙起咗一半，灰土就梗係多啦。今早同阿黄牧师倾偈，我先至话呢，即係我在家裡去年呢就即是裝修的 basement， 裝修的 basement， 其中一個原因呢就知道一年之後我回來了，那些小蚊仔未必習慣個老豆呢成日在家裡，所以我就自己住在 basement 那裡，那就哎真的不要不要成日見到我了， OK， 是吧，老婆又不用成日見到我，哎病埋一二角這樣，那就挺好啊。咁大家知道啦，裝修就一定係咁噶啦，係咪啊？特別你裝修咗一半咧，好多雜雜雜雜嘅嘢又未抌得曬，又另外咧好多啲咁樣嘅所謂即係紅泥石屎，又即係又未完全鋪曬，係咪啊？梗係咁噶啦嘛！喂，大佬，你唔需要睇嗰啲紅泥石屎，唔需要睇灰土嘅，你可以睇咩？睇咗嗰個已經即係做好一半嘅城牆啊嘛！點解你唔睇嗰個咧？點解你失去咗嗰個異象咧？點解你係要睇嗰啲嘅灰土咧？然後剛台嘅人力氣已經衰敗，失去咗個力量。大家知道咧，而家啲嘅青年人咧讀書咧，有啲叫 gap year 係嘛？聽過啊 ？gap year 即係讀一讀兩年就停一年啊，然後跟住再翻去讀埋嗰兩年，甚至未讀四年咧就 gap 一 gap 佢。然後咧，先至再讀嗰四年啊，或者甚至讀一年啊，停一年，再讀一年啊，停一年，讀一年停一年，係咪啊？好多咁樣嘅喎，唔同我哋以前喎，以前係搏命咁樣，有咁快讀咁快，希望出嚟做嘢揾錢養家，係咪啊？啱唔啱啊？幫補家用，而家邊會諗住幫補家用㗎？啊，睬你都傻啦！而家係咪啊？養兒就防老。積谷就防饑，係咪啊？講下得，佢唔攞埋你嗰羅谷已經好啦，點會積谷防饑啊？係嘛？諗你都冇咁諗啦，係嘛？你仲要幫佢買屋添啊？極有可能係嘛？幾多香港人啊，幫啲細路啊，即係供首期啊，係咪啊？有乜辦法？嗱，咁即係好多都係咁樣噶嘛。咁啊，讀書最容易 drop out 嘅唔係第一年。不是最後一個年，大學來講是中間一個年，是不是？是嗎？因為剛剛新鮮熱辣，沒那麼快 drop out 的，快來畢業了，怎麼都捱埋它呢？但是中間起到中間夢牆，起到中間讀書，讀到中間就有個感覺，記住是一個感覺，剛台的人力氣已經衰敗，有時或者真的是很累，然後呢，所以我們不能建造城牆，不能建造城牆。你已經建造了一半，你為不能建造城牆？你是失去了那種信心。最重要的就是失去了那種安全。你怎麼說？我們的敵人且說，趁他們不知不見，我們進入他們中間，殺他們使工作止住，是吧？失去那種安全感。然後不單止失去那種安全感，甚至失去那種團結感。第十二節，那靠近敵人居住的猶大人十次從各處來見我們，說你們必要回到我們那裡。即是換句話說，喂，你們在這裡好啊，是不是？大家圍啊，是不是？喂，大佬啊，對不起，我經常說大佬呢，就即是好像有些俗一樣，希望你不要介意，講到就不應該講那麼多大佬的，是不是？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即是我們在香港來的比較俗一點，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啊。喂，即是你要明白 OK， 即是呢，你們在這裡就好，不過我們在那邊呢就隨時最接近敵人的地方，很危險的。那即是怎麼搞啊？這樣失去那種的團結了，是不是？即是很容易會這樣，很容易會這樣。但是你咪怎樣幫他們呢？第一十三節， 他说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什么低洼的空处，站在一个低洼的空处。低洼的空处是什么地方？是敌人容易因为不容易入来的地方，更加容易入来的地方嘛，低洼的空处嘛，是吧？即是更加容易入来嘛，所以他对付那个弱点。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你的弱点可能是韩剧，可能是韩星，可能 是其他一些，即是你知道是影响你的东西，甚至操控你的东西。你知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你的脾气又未定，或者那个 cheesecake 又未定，是吗？我不知道，没人知道、啊、希望不是大牙，希望是大牙大麻，希望不是其他，即是甚至一些我们知道对我们有害的东西，但甚至有时一些对我们无害的东西都可以操控我们的。我看看韩剧、啊、听下 BTS， 是不是叫 BTS 啊 ？BTL 啊 ？BTS 啊 ？BTS 啊？这个什么少年团啊？你中文翻译叫什么？咩？我都唔知啊。OK， 啊，我知道，我唯一知道就係因為我個女想買佢，一個 CD 咁啊，去周街去揾，哎呀，揾咗好耐，哎，唔好講嗰個。OK， 咁啊就，即係我唔知道你哋即係嘅弱點係咩嘢？你哋知道啊？嗰啲弱點可能係中性，但係有時中性嘅嘢都可以變成一啲惡性，甚至影響我哋嘅嘢，係咪？你知唔知道弱點咧？你知唔知你低洼个空处喺边度咧？嗱，对准上帝，点样讲咧？我察看了，起来就对着贵就官长和其余嘅人说：不要怕，你们当纪念主系大而可畏嘅。纪念主系大而可畏嘅，系咪啊？啊，对准你嘅上帝，更加你哋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嚟到争战。你今日争战咧，系为咗你嘅儿女。为了弟兄，为了妻子来到争战。今天星期六，如果你要上班的，其实可能呢今天不用上班，明天可能都不用上班，是不是？那星期五呢你就上完工，那你就特别呢早一点放工，那进来都未定了，是不是？星期一你要上班的嘛，星期一当你揸着车上班的时候，可能你住在 Richmond， 你要去 North Vancouver 上班，哇！你一揸住架車上呢個低橋嘅時候，哇！已經開始塞啦。哇！你心裏邊咧唔知點諗，或者你會唔會咁諗咧？哎呀，真係開心咯！塞車啊，而家可以翻工啊咁樣。嗱，可以翻工係開心嘅，但係塞車肯定唔開心。一路揸到去 second narrow， 哇！又塞，哇！哎，唔係話應該 against traffic 啊？點解咁塞㗎咁樣？啊，點知你心裏邊又係咁開心？哎呀，真係好嘢，塞車啊咁樣，係咪咧？梗係唔係啦？但係咧，你仍然要翻工，點解咧？因為你知道你唔翻工咧，你就供唔到屋；你唔翻工咧，你嘅車都俾人收埋；你唔翻工咧，可能你嘅仔女將來大學雖然咧 UBC 學費唔係好貴，但係咧你想佢送佢哈佛，咁你就要搏命咁翻工啦，係咪啊？係你嘅責任嚟噶嘛？對住你嘅責任啊！为了你的儿女，为了弟兄，为了妻子家产来到争战，然后呢对症下药。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会遇到城墙那里，各作各的工。各作各的工的意思是什么？不要那么多事，不要结结结，不要阿兹阿兹。知不知道什么叫阿兹阿兹？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阿兹阿兹，什么叫阿兹阿兹？阿兹阿兹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叫阿兹阿兹，不过个个讲阿兹阿兹就阿兹阿兹，是吗？即不要那么多事，不要那么嘈生晒，各作各工，你有你的职责，不要又说这样又说那样。 OK， 不要说那些灰心的说话。然后呢第十六节那个怎么说呢？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作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海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击钢台材料的都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配刀，修造吹角人在我旁边。难留你想象下，那里有一百人，举个例有一百人，五十人怎样？五十人就拿兵器，五十人怎样？最主要是拿那些工具， 拿取啊嚟作啊咁樣。但係咧，依一五十人咧，腰間都配刀嘅喎。然後旁邊咧就有人吹角，即係換句話講咧，已經有五十人保護佢啦。但係唔單止保護佢咧，佢自己都保護自己，仲有人吹角。即係如果有啲敵人嚟嘅時候，一吹嘅時候咧，就其他人咧都會嚟到。點解？佢哋亂啊嘛，佢哋驚啊嘛，佢哋嘅情緒係驚啊嘛，係咪啊？所以咪對付嗰個情緒咯，對此嗰個情緒咯，對此嗰個情緒咯。你知唔知你嘅情緒係咩嘢咧？你明唔明白你嘅情緒咧？你了唔了解你嘅情緒咧？你知唔知道點樣去對付你嘅情緒啊？當然有時情緒對付唔到嘅，要抑鬱就抑鬱都未定啦。哎呀，有時我都好明嘅。OK， 有時有啲即係包括傳道人，我都識好多，即係都要面對咧。有時咧，即係情緒嘅挑戰啊，甚至抑鬱啊，甚至要停一停啊 ，disability 啊，咁我都明嘅。咁你咪對付佢咯，係嘛？對付到個地步，唔好成日都俾個情緒拉到個地步咧，即係一蹶不振咯，能夠彈翻起上嚟啊嘛。啊，我同你都講啦，就係、是。係，有時抑鬱一兩日，即係抑鬱係冇問題，唔好抑鬱咁耐啦，每一年啦、兩年啦，啊當啊，如果你食藥咪要食藥咯。啊，當然你話唔係啊，我長期抑鬱嘅咁樣，我冇辦法啦。咁樣即係有啲人真係長期抑鬱都未定嘅。不過但係你都要對付佢啊，係咪啊？對付佢啊！而家香港話十個人當中有一個人抑鬱喎，係咪啊？啊十個人當中有抑鬱喎，我相信呢個會一路加上去喎，係嘛？咁咪唔好睇嗰啲新聞咯。係咪去日本旅行啦？係咪啊？啊！你知道香港人去日本係當家鄉咁樣喎。啊！佢哋話全世界即係去日本五次以上嘅人咧，香港人咧係最多嘅。即係全世界遊日本遊五次以上嘅人咧，係以香港人最多。舊年如果我冇記錯，20%。percent 的香港人是去日本是三次，好犀利 ，OK 啊，肯定唔係大陸，係佢哋嘅家鄉啊啊！對青年人嚟講，日本是佢哋嘅家鄉，對香港人 ，OK 啊，咁你咪對付啲情緒咯，係嘛？點解要抑鬱咧？點解要俾抑鬱咁耐咧？係嘛？嗱，當然要對調支持啦，19-20節，時間關係，我哋唔讀咁多啦。然後咧，21-23節，如果對峙膽怯啊，弟兄姊妹，我哋有裡面嘅灰心，有好多嘅原因令我哋灰心嘅，有啲嘅比較會令我哋灰心嘅。嗱，好似呢位女士咁樣，點解要同人比較咧？係啊，個情人又好，老公又好，個愛人又好，送扎花俾你咪算咯。你係要話你扎花唔夠大，啊隔離嗰扎大啲咁樣，哎呀嘥鬼氣啦，真係。其實送花咧係冇乜意思嘅，你問我嚟講嚇，你問我嚇，對女士嚟講可能唔咁講係嘛？咁咧就我太太亦都覺得冇乜意思，所以咧我就冇送花俾太太嘅。我太太就冇咩需要比較嘅係嘛？咁啊，如果你太太唔係咁咧，咁啊你好彩啦係嘛？咁咧就不過無論點樣都唔需要比較嘅，唔需要比較，好好嘅嚟到面對你裏邊嘅嗰種嘅情緒，裏邊嗰種嘅灰心。好啦。面對完呢啲灰心之後咧，第四個挑戰咧就有啲嘅埋怨啦。嗱，埋怨啲咩嘢咧？嗱，大家留意咧，第5章第1-5節，百姓和佢妻大大呼號埋怨佢哋嘅弟兄猶大人。有啲點樣講咧？佢話：我哋嘅兒女人口眾多，要去得糧食度命喎。喂，我要揾食喎，係咪啊？我要揾食，生活嘅需要，我想嚟建造城牆都未必得喎，係咪啊？唔單止話。有些話我哋點了田地、葡萄園、房屋，要得糧食充飢；有些話我哋已經指著田地、葡萄園借了錢給王納税。我唔單止要揾食，有生活嘅需要，我更加有制度嘅要求，我要納税喎嚇！啊，大家都好明啦嚇、啊，我哋加拿大咧就係萬歲萬歲萬萬歲，係嘛？啊，我咧就唔單止要加拿大，我仲要香港啊！我係 double taxing 嘅啊，先俾香港。然後咧，加拿大話啊，你嗰年咧嘅收入咧，你知道加拿大係全球徵税噶嘛，係咪啊？特別如果當中有 accountant 好明白啦，係咪啊？如果你 accountant 咧，不妨咧俾啲 advice 啊，不而家都唔使啦，我都已經翻翻嚟啦，係嘛？咁咧就啊，我兩呢過往呢十二年咧，先俾香港，後俾加拿大嚇。啊，加拿大如果抽你1000，香港抽你500。加拿大納埋你嗰500 ，OK 啊，冇辦法啦，呢個世界係嘛？如果唔係點解 Justin Trudeau 咧越嚟越靚仔啦嚇？哎呀，anyway， 制度要求 啊，同埋咧不平等嘅待遇。嗱，呢個最攞命。點為之不平等嘅待遇咧？我哋嘅弟兄，第五節，我哋嘅身體與我哋嘅弟兄嘅身體一樣，我哋嘅兒女與佢嘅兒女一般。現在我們要將要使兒女作人嘅仆婢，我們嘅女兒已有為婢。我哋並無力拯救，因為我哋嘅田地葡萄園已經歸了別人。嗱，呢個好慘好慘，係咪啊？你叫我哋一齊同心建造呢個城牆，我唔單止生活需求，我唔單止要納税，根本最慘一樣嘢就係有一種不平等嘅對待，不平等嘅對待。點解而家香港突然間一個大嘅爆發咧？嗱，當然你可以話係一個反送中嘅條例。但更加重要，有人話呢個咧係一個反權啊，呢個係即係逆權嘅一個運動啊，即係對權力嘅一個挑戰啊，唔單止對嗰個反送中啊，對呢一個嘅所謂八三一嘅定案，對呢一個咧即係普選嘅要求，更加咧係一個逆權啊，對權力啊，所以點解即係佢唔係淨係對於警察，甚至係對個權力嘅一個挑戰啊？咁當然呢個嗰啲青年人點解咧冇望啊嘛？是吗冇楼啊嘛。啊，我对我啲小学生讲，我话你入嚟嘅时候，甚至你毕业嘅时候，甚至你大学嘅时候，你就申请公屋啦，记住啊。越快申请公屋，如果你申请到嘅时候呢，就一楼啦，千零蚊租。哇，几好啊，唔使挨贵租啊。啊，然后老板话要加人工，你千祈唔好叫加人工，你等我申请咗公屋先加人工啊。是吗呢个第一好实际嘅问题，完全系冇盼望啊嘛，一个不平等嘅待遇啊嘛。是不是啊，这个的那个那个贫富的悬殊越来越拉什么嘛，啊，即是最多钱的人，即是和最少钱的人那个差距越来越大嘛，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咁然后呢，在这里即是怎样面对呢？啊，在第六至十三节的时间关系呢，读不到那么多了。即是这个尼希米呢，就是责备那些的人。責備一些平民百姓，說他們呢，即重於累積錢財，啊，借錢給他們的同胞的時候呢就收利息，啊，以色列人借錢給以色列人不准收利息的，然後呢就自己的愛好呢多過呢別人的主權，甚至去一個地步的時候呢忘記了，喂，我們同坐一條船的，同坐一條船的時候，為什麼我們要給敵人來到毀謗，敵人來到嘲笑我們，而我們沒有了那種群體的見證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要很小心，就是我們不要忘記了，其實我們都是領受神恩典的一班蒙恩的罪人。我們對待周圍的人的時候，不單止在教會裡面的人，外面的人都需要有一個很好的態度，更好的態度。我們做一個有影響力的人，最重要就是帶領好我們自己，啊，對不起，有些比較多的英文，啊，就是我們怎樣帶領我們自己呢？就是我們可以影響我們上面的人，影響我們下面的人，但更加重要就是影響和帶領，好好的操練我們自己。有十樣東西我們時時提醒自己，我們要肯定我們的呼召，啊，知道我們是，就是一個蒙恩的人，蒙恩的基督徒，我们要清晰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我们要不断保持一种激情，啊，然后品格要正直，不要年纪越大的时候就懒醒，又反过来就不要害怕，又害怕过不到世，啊，又害怕过不到晚，啊，又害怕过不到这样，又过不到那样，啊，这样，哎，害怕什么那么多，啊，okay？ 就是惊惶得恐，然后愿意听人讲话，多些听人讲话，甚至到呢做事的時候是 sustainable 的，是可持續性的，然後不斷的拓殖或者拓展我們的恩賜，更加重要是愛心去盡心，不要就去到地步的時候就忘記了一種體恤，忘記了別人的主權，忘記了一種群體的見證。好了，罵完一班子民，尼希米繼續罵下去了，因為第五個挑戰就是那些領袖的失職。你看看第十四和第十五節，第十四和第十五節那個怎樣說呢？他說，自從我奉派作猶大地的省長，就是從亞達士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加上還有十二年之久。不過呢，大家記住呢，他極有可能呢，他是個省長，他名義省長，你跟著看下去的時候，第七章呢 你就發覺咧，佢係派啲人嚟到管理嘅，佢要翻返去做酒政噶嘛，但係佢仍然咧係一個所謂名譽嘅省長都未定啊，所以咧佢有一段時間唔喺度嘅。我與我弟兄都沒有吃省長嘅俸禄啊，但係咧我以前嘅省長係點咧？加重百姓嘅擔子，中飽思樂，每日索要糧食和酒並銀子40舍客勒，就係佢哋嘅仆人，亦都克制百姓，玩弄權勢，係嘛？係咪啊？但我因敬畏神，並不這樣行。佢願意放棄權益，佢唔受王嘅俸禄，佢亦都廉潔自守。唔單止咁，佢更加同佢一齊生活喎。大家留意喎，即係第17節嗰度話。除了從四圍外邦中來的猶大人以外，有猶大平民和官長150人，在我席上嚟到食飯。嚇、啊！佢同佢一齊生活，食咩啊？每日預備一隻公牛，6隻肥羊，又預備一隻飛禽，每10人1次。哇，幾好！不過食得唔健康。OK， 又冇蔬菜，又冇生果，你食唔食？食埋野味啊！咁當然啦，佢有嘅，不過冇記錄啫，係咪啊？大家明白意思係嘛？他和他共同的生活，有時呢，即領袖的表現很重要，領袖的表現真的很重要，是不是？即今天、即大家都說、哎、呀林鄭你要即甚至鞠躬、辭職、不過現在他辭職都沒用了、OK？ 即去到那個位置、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呢，就即、要到、領袖，甚至不單止他辭職，甚至到咧依一個行政會的人都 要某些人辭職，係嘛？依、這、一個嘅自由黨又話要將啲人辭職，甚至有些人話要陳志思嚟到辭職，咁樣應該又一定係葉劉又辭職，個個都要辭職咁樣。即係點解咧？因為搞成咁樣，即係一定咧係同個領袖有關係。我哋點樣嚟到做領袖呢？有人話咧，領袖咧同一個嘅boss 一個老細咧好唔同，係嘛？一個老闆講來講去都是我一個老闆來來呢都是呢自己拿了那些的即彩，一個老闆就是、只是呢即叫下屬呢是害怕他的，但是呢領袖呢就不是講我的，領袖是講我們的，領袖呢就是將到呢即功呢是跟人分的，甚至呢叫人呢得功勞，領袖呢是叫人呢得到這個的即係熱誠嘅，唔係叫人咧懼怕嘅。喺2013年嘅時候咧，天主教咧係選咗一位新嘅教宗。因為新嘅教宗咧，方濟各咧做咗唔夠大半年咧，做咗唔夠一年咧，即係嘅教宗咧，就被當年嘅《時代周刊》咧選為咧風雲人物 （Person of the Year）。點解咧？做夠唔夠一年嘅教宗就可以被選為風雲人物咧？五幅相可能就是可以即是解釋都未定，一個被這個、即叫做 很罕有的纖維瘤扭曲到它的形狀的面貌都變形的一位弟兄，去到教宗面前，教宗都擁抱他。每年的洗濯節，即是受苦節之前的一天，教宗都會為12個人洗腳。教宗在那年特別為12個人，其中是第一次有2個女人，甚至是有回教徒為他洗腳。如果這個細路不是刻意安排的 PR 伎倆，而是真情的流露，教宗真的能夠表達一種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的心意。星期六你揸車，星期日你揸車，夜晚可能你都會見到啲路障。點解呢？測下你有冇飲酒，係咪 ？Don't drink and drive。而家咧喺北美咧有另外一個講法叫 Don't shoot and drive。Shoot 係咩咧？係咪啲 road rage 咧？即係嗰啲叫做路上邊啲叫做。即係好唔好老皮嗰啲咁嘅 road rage 嚇，係咪咁咧？哎呀，你我已經係120啦，你係140爬咗我，咁招積我160，然後咧拿支槍 bang 一 bang 你咁樣，唔係咁喎。Don't shoot and drive， 你唔好以為咁 shoot 喎，係叫你 don't shoot drive，don't shoot selfie and drive at the same time 喎，don't shoot and drive 喎。 但係依班青年人咧，當佢 shoot 呢個 selfie 嘅時候咧，就唔使擔心啦，因為同教宗一齊 shoot 呢個 selfie。然後咧，教宗咧係被認為係人民嘅教宗。我哋當然唔係教宗啦，我哋亦都咧即係未必有教宗嘅風範。不過我哋點樣嘅做領袖咧，好重要。最後剩翻五分鐘，第六章一至到第十四節，時間嘅關係啊，呢度對唔住啊，即係應該係造謠又繼續對抗，然後咧三絕不逃避，對抗喺跟住嗰度嘅，逃避咧係絕不後備嘅 ，OK？ 咁咧就反對妥協咧就另外一邊嘅 ，OK？ 嚇咁樣，咁咧嗱喺第六章我只係讀一節啫。森巴拉、多比亞、阿拉伯人、基善和我們其餘的仇敵聽見我已經收完了城牆了，是吧？幾好啊，收完了城牆了，剛才是收了一半，現在收完了，其中沒有破裂之處，那時我還沒有安門線。門線即是什麼？即是那個所謂參，是不是叫參？即是那個站，是不是？即是那個叫做即是門山，是不是？即是門山，即是呢即是鎖住到門，是不是成功在望？成功在望是最危險的時候，當你越高的時候只有一個地方而已，極有可能會跌下來。大衛一個例子，他打仗打到個地步不用自己打了，差派啲軍隊出去打了，睡覺睡到個地步日頭平息才起身，起身呢百無聊賴就看到一個女人沖涼。大家知道故事是不是？我又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女人沖涼會被人看到呢？這樣當然我沒有去過以色列，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去過以色列告訴我，是不是那時候即是那些即是以色列的房屋呢，即是女人沖涼或者沖涼是隨時被人看到的。那當然她的王宮高高在上，她的眼睛特別好都未定，我不知道那時候應該沒有望遠鏡，是不是？那就或者她看到，我都覺得奇怪，為什麼她可以看到呢？那我都覺得別士巴是不是專登讓她看到呢？我不知道。好啦，我唔係話為大衛辯護，肯定唔係為大衛辯護，但係咧，我都覺得別士巴都有啲問題。對唔住咁講，點解咧？好啦，你如果唔係嘅時候，咁咪皇帝睇到你沖涼，咪召你入宮啦。咁啊召你入宮，你冇辦法，皇帝啊嘛，佢侮辱咗你，咁你都冇辦法啦。啊，唔係冇辦法嘅喎，你睇我啲雨場片，咪冚頭埋牆都得啦，係咪？即係跳河啊咁樣，係咪？有乜問題啫？啊，唔係喎，佢又唔係喎，佢又唔係喎。是不是？所以我都覺得呢，其實呢他都或者有些問題，對不起各位女士，即呢可能呢顛覆了你對別士巴的觀念。不過呢無可否認一件事，大衛有問題，是不是？你第一眼看到人沖看人沖涼，看到人沖涼沒辦法，第二眼不要叫他看下去嘛，你看下去的時候你明知道那個人人老老公，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做呢？你侮辱了他、OK? 已經衰了，你做殺埋人的老公，你咪死，你咪真係抵死到唔抵死，係咪？係咪咁講？係佢咩啊？係咩時候？成功在望嘅時候，唔使出去打仗嘅時候。當成功在望嘅時候，係最危險嘅時候。哇！嗰啲嘅叫和尼人基、森巴拉啊，又話：，唉，我哋對唔住啊，我哋而家過嚟大家傾下啦，咁樣你城牆咩啦？假善造謠。喂，你如果唔做嘅時候咧，我 send 封信俾呢一個嘅王，話你作反嘅。甚至跟祭司勾結去個地步的時候，入嚟呢一個聖殿避下，一入就死緊啦！你不是祭司嚟噶，尼希米你入咩聖殿啊？係咪啊？但是尼希米冇受騙，冇被外面的威逼利誘嚟到去騙到佢，佢仍然嘅剛強堅定嘅建造，佢反對妥協，繼續對抗，同埋咧係絕不逃避。弟兄姊妹，有很多嘅即係。外敵呢即是来到的，这些外敌呢有时呢我们没办法来到去胜过的未定，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就算有时七劳八伤，但是我们都要跑到终点。今天我们怎样的来到去面对这六方面来的讥笑、攻击、灰心、埋怨、失职和威逼呢？求神帮助我们，叫你在侍奉里面我们能够蒙恩， 在你个人的生命上面，在我们的岗位上面仍然的站立得稳。我们低头去祈祷。真是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求你继续的帮助弟兄姊妹，要我们一起的来到成长，一起的来到得到你自己的恩典，一起的来到在什么环境当中都有你自己给我们的平稳，去面对外面、里面、出面、后面、前面和周围而来的各方面的攻击、各方面的挑战。奉主名求， 姐妹你们好。咁咧，我哋就时间去咗一半啦，差唔多嗬。四堂到都听咗两堂到啦，咁成场咧就去咗一半啦。咁下面嘅时间咧就系、是、我哋有系分组讨论啦。咁 A 堂大家可以分组，咁地点就自己定啦，组长自己定啦。跟住之后咧就会有lunch 之后就会有集体游戏嘅时间。咁 Tony 会带领我哋啦。咁我哋系咪喺山外啊？喺山外 ，OK。咁就一点半到两点半之后咧，就有其他的體育活動啦，即譬如話打羽毛球啦、乒乓球、羽毛球、籃球係嘛？咁咧就如果你哋想去參加嘅話咧，就兩點半喺我哋嘅宿舍出邊門口等咁樣咯。咁係啦，就牧師到時會喺嗰度等噶啦。OK， 咁依家係分咗討論啦。 A B C D 四組，我哋揾翻組長阿 Joey 啦、Eva 啦、阿 Ricky 啦、阿 Cherry 四個組長。你可以一組可以用呢間房，一組可以用英文101個間房。咁有啲可應該可能 錯。 A 組喺呢度喎。 Thank you.